紧急通知，因全国多地出现了大幅降雪的情况，现抢购时间决定将停运所有物流，以确保春节之前的最后一批抢购年货能够准时送达您家。 也就是说呢，今天明天后天将是抢购时间最后三天的配送了，而鲜芋仙的进口野生海参呢，也是春节之前的最后一次推荐了。所以呢，想要准备年货的，想要年三十带着礼物回家的朋友们，今天可千万别错过了。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提到这款鲜芋仙的进口野生海参，大家一定很熟悉，它与抢购时间合作已经有多年了，在北京推荐也有三年多的时间，从线上的电台资质把关到线下的实体门店口碑，如果品质不好怎么可能推荐到今天呢？再说价格也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包装礼盒上明确标注官方统一售价1999元，三盒就是5997元，三盒600克120多头的淡干野生海参，划算到每盒只要666块钱，每根海参才15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各位啊，今天、明天、后天是春节前最后的三天推荐了，凡是活动时间内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5块钱享受进口野生海参的同时，还有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一成吊牌价格2980元的100粒驼毛贝免费赠送，等于说呢，主品加赠品一共今天只要1999元，全部带回家了。而且呢，我们一定确保您啊，春节之前就能够收到抢购的年货，所以呢，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980的朋友说，去年年三十啊，我是夜里11点钟才到的家，爸妈一直等我到11点才吃的团圆年夜饭，今年无论如何一定要提前回家。3016的朋友说，一个礼拜之前爸妈就一直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家了，今年不加班带着春节礼物啊早点回家。还有2400的朋友说，爸妈一直有吃海参的习惯，身体也挺好的，爬山骑车旅游一点都不输年轻人，我今年工作赚钱了，过年就带海参给他们。 都说呢，药补不如食补，海参不是药，它的营养价值却是其他食物所不能给予的。它富含了丰富的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而且呢，海参是低脂肪高蛋白食材，不挑人群不挑季节，老人孩子都能吃，所以呢，现在过年吃海参送海参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那今天的抢购春节前的最后三天推荐，一定要把握住机会，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海参的朋友每人免费送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一床吊牌价格2980元的100粒驼毛贝。焖烧杯无需插电，直接焖煮，24小时就能有又大又肥的海参食材了。而4斤半重的驼毛贝啊，今年下的几场大雪这么冷，送的正是时候。 工作7-8年了，朋友圈老是有人问我，今年年终奖又涨了多少？感觉好像没涨年终奖，这一年就没有进步一样。而这样的话，爸妈从来都没有问过，只说回家过年就好，回家过年就好。 是， 其实我想说的是，生活是自己的，有钱也好，没钱也罢，过年就该回家看看，陪爸爸聊聊天，陪妈妈做做饭，和爱人孩子一起共享天伦，幸福也依然不会少一分的。 没错，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即便是没有年终奖给爸妈包过节费了，即便是今年只能给孩子包个200块钱红包，即便是只花1999块钱带上3盒野生海参，只是多送了一只海参焖烧杯和一床重达4斤半的100粒驼毛贝，那也是我们的一份最真的新年祝福。现在就来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今天、明天、后天最后三天的年货配送，让抢购与您一起回家过年。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一次为您播报，抢购春节前的最后一批年货即将配送结束，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5997元的3盒野生海参，再加上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一床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贝，今天一共只要1999元。今天、明天、后天，春节前的最后三天推荐，各位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世物，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云长也想上去问军师几句，大哥这一说一得呢，他也不好意思过去问了。 二哥，方才大哥说的话你听见了没有？说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三弟，我们现在且不说什么，且看今夜一战如何，再做理会也不迟。走吧。兄弟两个上马领兵走了。玄德方才虽然说了三弟了，可是他这心里头始终也不踏实。军师每传一支令啊，他都要看孔明一眼，心里说，先生有把握吗？特别是孔明先生告诉孙乾准备喜庆宴会和功劳簿按功行赏，这事儿听着都有点玄乎。没打仗呢，先把庆功酒都准备好了。我刘备出世以来见了不少的战阵，这么个打法，这么个安排，我还是第一次见。我就知道我兄弟三人刚出世不久，我二弟云长温酒斩过华雄，那跟这也不一样啊。这是玄德的心理，可是那些文武呢，心里都没底呀。虽然把令接过去了，也全都很忐忑，因为曹操的势力太大了。他灭了袁绍，平定北方，现在雄兵百万，战将据说有千员。这次说是选出来十万精兵来取新野，那夏侯惇多厉害呀！就咱新野这点人马，兵凑吧凑吧还不够五千呢，将就这么几员呢，这事儿啊可危险。看看吧，看咱军师这计谋怎么样吧。一个个都怀揣着小路，是忐忑不安，各自按令而行。最可乐的是子龙，他把兵点齐了一看，子龙笑了。笑什么呀？嘿，我这五百军兵，军事给我安排的真不错呀、啊。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岁数大的岁数小的都有，而且呀、啊、还都没有号衣。那时候叫号衣，也就是军装吧，穿的都是自己家里那普通衣服，全是便衣，便衣队。子龙一看，哦，他想起来了，还没顾得发号衣呢。话又说回来了，新野这儿也没那么些号衣，现做呀也来不及。就这样吧，子龙一想，我得问问呢，我领着你们到博望坡去迎战曹操的大将夏侯惇，这些人怕不怕死啊？子龙这一问呢、啊、些民军呢、啊、是振臂高呼啊，我们跟着赵云将军上山可以斩虎，下海可以屠龙。还行，子龙飞身上了马了，他把这民军往外这么一带，哎呀，子龙暗挑起大指来了。他夸赞什么呢？夸赞军师啊。子龙从樊城归来的时候他就听说了，说是主公招募了一些民军，由军士孔明来操演阵法，说是日子不多，但是今儿往外这么一带兵啊，队伍非常整齐。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姚老师继续就冬季养生相关的知识向大家进行讲述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我们结合着讲肾冬季养肾嘛一些相关于肾的这些知识，比如我们说了不通仅仅是痛吗？ 又不是。 是不是？ 对， 不通它造成了临床许许多多的症状，是不是？你看手脚啊，手脚这经络不通，气血不行，你是凉的，是不是凉的？ 对。 它一开始不是疼啊，是吧？你又发展到疼的时候一点都不通了，是不是？ 对， 因为它还是凉的。 嗯， 不通嘛你水液又不通的呀，它还肿。 对， 是吧？它还肿了里边有火呢，也有湿呢，那红肿。 嗯， 还加上痛，是不是？ 对。 所以它不通我们临床很多很多都是不通，是吧？眼睛是不是不通？不通。 是。 自由基嘛我们眼睛的血管很细一旦这些自由基阻塞了我们这个阻塞我们什么？阻塞这血管垃圾自由基阻塞了血管，故应我们眼睛的血管上不去了，一上不去呢，眼睛的事物这个功能就减弱了，还是不通那脑梗是不是不通啊？ 是啊， 它不一定疼啊。 对， 是吧？ 像皮下脂肪瘤，它也不疼啊。 那很多都是不通啊， 对， 咱一大一大说嘛，它也是不通啊，梗住了。梗是什么呀？ 堵住。 梗塞是什么呀？ 堵住了。 是吧？梗塞了，它疼吗？ 不疼。 是吧？它不疼啊，那就半拉身子不会使了。或者那说话说不清楚了， 对， 吞咽神经麻痹了， 嗯， 是不是？走道不会走了，胳膊抬不起来了，它不一定就都疼啊，不通啊，它引起了不通，引起了很许许多多的症状，脑梗是不通，心梗呢，一开始它也不是疼，一开始有的是胸闷呐、气短呐、胸憋呀。 是的， 是不是？有时严重了，他还真疼， 对， 脚痛啊。 是的，那到了后期了。 所以说呢，不通，在临床上有很多很多的症状表现。有的呢是初期不一样，堵塞气是什么样的？堵塞血是什么样的？ 对， 堵塞这个食物是什么样的？ 嗯， 堵塞痰，不通吗？是吧？你看，你看痰，你现在这个到冬天，你看呼吸系统毛病很多，小孩得肺炎了，嗓子呼噜呼噜， 拿痰堵住了， 跟那个毛像的，你看看，呼噜呼噜的，那什么，痰堵住了， 对， 是不是？呼吸不畅啊， 对， 你看有那鼻炎，是吧？鼻甲肥厚，是吧？它也是不通啊， 对， 它张着嘴喘气那不张嘴，它 鼻道堵住了， 所以等等这些情况，大家说，可不是，是吧？许多病都是不通，肠梗阻是不是不通？ 是。 那我们就说了，是吧？胆结石是不是不通？ 也是啊。 你去想去吧。我们不想吃饭是不是不通啊？ 肠胃不通，堵住了，窝住食了。 便秘是不是不通啊？ 更是不通了， 是吧？你小便也是一样，很多病都是不通啊。是吧？怎么了？男性朋友出现什么情况了？前列腺炎，造成了前列腺肥大了， 把尿道堵住了， 堵住了，是吧？有的还有结石， 对， 也是不通啊， 是的， 是吧？所以等等情况，一分析，好嘛， 不通涉及的病太多了， 太多了，不通了。第一是不平，第二是不通，还有呢，就是不足。不足什么不足？我们去分析它，不足是一个虚症，是吧？不通是个实症， 对， 不通也好，不足也好，最后都是一个什么呢？阴阳不平衡， 涉及到的都是阴阳。 这样我们就清楚了啊，这又离不开什么呢？这个阴阳纵观。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这是第三个台阶啊。你看现在有人泡脚，哎呀，脚特别好，光滑了，是不是？ 是的。 有人推肚子，哎呀，呵，我现在吃的可香了。 对。 原先吃完以后怎么样？哎呦， 打嗝、嗳气 啊，肚里胃胀、 发满、 发满、发胀， 是的， 不往下走。 嗯， 哇，现在啊能吃了。过去啊，一点凉的都不能吃，半个凉菜敢吃吗？ 不敢吃。 有个水果敢吃吗？ 更不敢吃了。 啊，到夏天热得多厉害，你问他冰淇淋，他敢吃吗？ 不敢吃。 现在怎么样？通了。 嗯， 通了什么呢？气血活了，经络通了，通了，通了，他的脏腑的功能提高了。现在敢吃了吧？ 敢吃了。 对了，所以说许多病，大家去想想，啊，我们给大家呢，啊，通过临床这么多年，啊，我们悟出了，啊，把这所有的这病，我们怎么去，啊，让大家，啊，哎，能够一目了然，能够非常的清晰，啊，说人为什么得病，搞了半天，啊，搞了半天大家不清楚啊。啊，你搞养生保健的，你是不是能给大家说清楚？说出来你这个认识，啊，大家听有没有道理？觉得是，啊，有道理，有道理还不行，啊，你给大家呢，在养生也好，预防也好，康复疾病也好，这样的道你就给，啊，就给修出来了。 是的。 指条明路，是吧？我想防病，那你就必须得通啊。必须得调啊，必须得足啊。 对。 那你不足，不足是什么？虚症啊。不足就虚症啊。你看上了年纪是不是虚症啊？ 是的。 虚症。气也不足了，虚症。血也不足了，虚症。 对。 是吧？精气神也不足了，还是虚症。 还是虚症。 是不是虚症？但是它那特点是什么？又有虚又有瘀。 嗯。 久病必虚啊，久病必瘀。叫做什么？虚实夹杂， 对，比较复杂。 为什么形容一些老年朋友啊？怎么去形容啊？是吧？这乱麻一团呢，是吧？捋，你知道还捋不顺，斩还斩不断， 对， 是吧？嫩倒了葫芦瓢起来，是不是？怎么样？啊，虚实夹杂，寒热交错，阴阳不调，就是乱套了，是吧？你想中，你想一下子捋出来，能行吗？不可能。 对。 所以说，你想好病，首先第一，在思想上，在情绪上，怎么样？要稳。病来之则安之。你看， 对， 我们都给大家要说清楚了，啊，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快刀斩乱麻。所能解决的， 他得一步一步的来，要有一个过程。 有一个过程吧。您的病是一天形成的吗？ 不是的。 您的垃圾是一天现在是吧？吃一顿饭一下子的是吧？都满了吗？ 也不是的。 都不是。您的不足是不是一下子今天挺足，明天突然不足了，是吗？ 不可能的。 都不是。 嗯。 所以说这病来了，病来了不是突然啊得病，而是突然发病。日积月累，一些加上诱因，是吧？导火索嘛。所以对这种情况，你就不能，那需要怎么样？要镇静，病来之则安之，要认真的去分析，你把它搞清楚了。所以怎么样给大家找出一条，是吧？错综复杂临床这些病纠结在一起，就是我们常说的叫慢性非传染性的疾病。有没有好办法？现在人们在医学史上现在还拿不出什么大家公认的好办法，是不是这样？ 是的。 那么我们呢，不是说拿不出来就永远拿不出来，我们要努力去分析，去捋顺。我们为什么要搞三个台阶？是不是？它的意义是不断的咱们去铺这条路，怎么解决，是吧？你我们说了，人都要上岁数，上岁数他的功能都要减弱呀，都要紊乱呢，都可能有虚症，都可能有瘀症啊， 都会造成阴阳不平啊。 是的， 我们马上首先要把这些问题要认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嗯， 而且我们要不断地制定着一套与之相应的、叫科学的啊，非常客观的，也就非常饱和的相应的方法和措施。 对，能把这些问题逐渐的解决了。 啊，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而且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证实。 对，一步一步来嘛。 嗯 啊，我们看到了光明啊。为什么呢？有人去实践了啊。我们宣传这道方法宣传了20年了。 对， 这道方法呢，从啊，从是吧，从中国的北一直到南， 对， 是吧，哎，从沿海地区啊一直到呢内陆啊，云贵川啊，新疆啊，为什么呢？要这样宣传，让我们的这些理论与我们这个方法如何教给大家，然后呢去实践，最后我们收集它的呢这个效果， 效果， 然后加以不断的去完善、总结、提高， 对， 啊，最后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 养生保健的体系， 养生保健康复， 嗯， 体系， 对， 啊，这是咱们讲了这些东西，啊，哦，宏观上咱们什么意思？是吧，一个一个环节是什么意思啊，咱们讲那块我们要搞清楚啊，所以结合着啊，冬季养肾养肾阴啊，我们说了相关的好多了，是吧，就是说了一个大小便这个问题啊，五门功课又谈到了三个台阶， 对， 是不是啊，那么说呢，我们进一步讲啊，就是在这个冬季啊，这个季节啊有什么特点，大家一定要清楚，你不知道这个特点你怎么去应对， 对 啊，这是非常关键的，是吧，另外你知道自己的体质应该注意什么， 是的， 啊，哎，我们讲到冬令进补啊，你要给自己的体质要定性定位啊，啊，定性定位以后你采取啊相应的科学的恰如其分的措施和方法，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听节目的时候是吧，一定要把这个啊要搞清楚啊，每一个季节每一个季节的特点气候啊它不一样。哎，你比如说我们到了冬季了，冬季马上这个节日要快到了，是不是啊，哎，这个节呢是中国传统的节日啊，这个节呢就可以说过得非常的长啊，这一点上啊跟其他国外的不一样啊，中国这个节春节啊，要是你想想从这个腊月就开始过， 对，至少要过到正月十五以后了。 啊，对，啊，这个时间是比较相当长的，啊，所以这个气氛啊也比较浓，啊，它直接啊就跟我们的生活就发生了变化了，啊，这时候呢又赶上冬天比较凉， 是的， 哎，把这些我们怎么样设计融在一起，是吧？哎，怎么讲？是吧？科学。啊，怎么样呢，还要丰富，哎，怎么还要多彩，是不是， 对， 而且别忘了健康， 怎么样注重养生保健这一块， 所以这就是一个策划，哎，你怎么才意识到，你得有健康意识啊，没有这个意识你想不到这个策划啊，我们这过节不是单纯为了过节啊，所以有些人呢就是为这个过节，有的人呢啊，身体精神得到了增长，是不是啊？ 对， 有些人过完节以后大病一场，你看这什么原因呢？ 忘了保健了 啊，就是没有对这个过节啊它的重要意义啊我们怎么去策划啊，缺乏这个啊策划的这个意识啊，站在一个高度啊，不是为了过节而过节，是不是这意思啊，是丰富啊， 嗯， 我们的生活啊，哎，利用这个节增加我们的这个亲情友情邻里之情，是不是， 是的， 营造一种社会的繁荣和谐， 对，不但要学会策划还得要学会调剂， 所以这些跟大家说说，要把我们冬季养生啊和这个呢节日啊要有机的这个综合起来，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一过节啊，有很多 日常的啊生活的呢节奏啊都打乱了，啊都打乱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记住什么呢？我们讲的到了冬季啊，我们得调，每一个季节一定要知道怎么去调啊。特别是冬季，我们又谈到了一个养字， 嗯 啊，而且告诉了，当然四季都有养的内容了， 对 啊，是不是？那特别是冬季冬三个月， 嗯 啊，这个养这个内容呢更加丰富， 对，又给大家明确的指出了养这方面的知识 啊，对，就是养嘛，养什么呀？啊，精气神，是不是啊？精气神，这样呢，我们首先把这个呢，是吧？按照我们这个啊方法，一步一步给大家说清楚。第一步哦，我们讲过，在通的方面，我们讲的很多了。姚老师也具体也跟大家说了啊，什么要通，是不是啊？哎，内外要通，上下要通，是吧？肠胃要通，大小便要通。这个经络 要通，经络也要通， 心血管要通，脑血管要通， 对 啊，动脉要通，静脉要通，是吧？最后呢，达到微循环也要通，这是通的。那么调呢？啊，每一个季节，每一个变化，啊，它都需要调。所以我们说成了上半年和下半年有调的任务，有没有？去年，你看上半年它是啊生发散嘛， 对。 下半年沉降收，这需要调。 嗯， 从宏观上我们要了解，是吧？那么是夏天要调，冬天也要调。夏天要调阳，冬天要调阴，你看，是吧？这都需要调的，是吧？在这个五季，五季主五脏，通五脏，啊，你每一个季节你要干什么？啊，和对应的这些脏，啊，都要进行调，是不是这样？ 是的。 啊。这都是有规律的调， 每一季都有它的侧重点 啊。还有呢，你像这个过节了啊，节日了，嗯，又需要调， 对， 是吧？我们是吧，过节了出去旅游去，去到外地还是又有调的任务， 是的， 从南方到北方，是吧？这个气候不一样，饮食不一样，是吧？这些都需要调，出门和在家生活规律吗？ 又 不一样，都需要调， 嗯， 啊，你在家过节也有变化， 对， 所以这个调字是吧？你要讲养生保健啊，这个调字是不可离的， 对，随时随地都不能离开这个调和养。 对了，啊，调是什么呢？要使我们这个机体啊适应外部的环境， 对，一定要适应环境， 那，啊，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的， 啊，我们要清楚。啊，同时呢，这个养字是吧，在调整啊，就是我们身体和我们这个环境是吧，外部的这些条件不能做到伤生啊，做到呢适，什么叫适？叫适应， 适应这个环境， 啊，你适应这个环境，你身体就感觉到舒服， 对， 如果你不适应，你就感觉到不舒服， 不舒服就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哎，也就是身体啊，不适应他会病，啊，你这个思想情绪是不是啊？这个不适应，他也会得病。 对， 啊，所以这个调是吧？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跟大家说，一年呢，上半年、下半年呢，啊，一年呢，啊，夏天和冬天呢，这都在变化，都需要调。我们又说到了一年五季，是不是？ 嗯， 哎，通五脏。哎，它又需要调，啊，这都是呢，啊，规律，大家一定要有意识，是吧？我们说了，调无处不到，无处不在，啊，这又把它说细了，啊，除了季节，啊，按这个调，啊，我们还得什么呢？还得按照这个随时发生的变化，那，啊，是不是啊？ 随时随地的都要， 随时随地的调。你像我们说的，这个你室内。啊，又暖气比较热，你突然出去，你怎么让身体去适应啊？啊，你就得调，怎么调啊？啊，大家都知道怎么调了。哎，穿上衣服， 对， 再出门，这就叫调。 嗯， 是不是？说有的呢，更深入了，不行，我有汗，我先别出去。 对， 落落汗，这也叫调。 对， 你看咱把它说细了啊， 是不是啊？说您出去了， 嗯， 啊，这个我要扩扩胸，是吧？我要搓搓脖子，啊，我要干梳头，你看这不也是调吗？ 对。 那有的人说我一见风流泪，是吧？我有慢性鼻炎，那你怎么去调啊？您出门前你揉揉鼻子的迎香穴， 嗯， 按一按呢，是吧？大眼角的睛明穴，是不是？ 是的。 哎，这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哎，随时随地啊，是吧？大家有没有这意识？如果都有这意识，啊，这就减少了疾病的发病率了。是不是这样？ 是的。 哎，这是我们说的调。你比如说在这个冬季啊，上回我们在节目当中杨老师也说了啊，这个冬季的特点是什么？ 寒呢？ 哎，就是这个寒，是吧？冷啊，啊，所以你必须知道这个特点，然后你就去防范。而且你知道室内室外温度差距很大，你这里边这个思想意识一定要存在。这个叫调什么？叫调寒热， 嗯， 也叫调温度， 对， 是不是、啊？也叫调温度，啊，说我出去要运动去，你这时候要注意，注意什么？啊，看看你穿的一定要得当。运动你能穿十分暖和吗？ 不能。 对呀、啊，你看他就不能，所以这个调的内容啊是特别的细， 面儿特别的广， 面儿也广啊。而且也非常的细， 对， 啊，你要是运动我出去，你就不能穿十分暖和了， 是的， 那你得穿什么呢？啊，就得穿呢七成暖和， 嗯， 要有三分给留有余地，啊，这个余地是什么？通过你运动来产生的热暖和， 哎，解决这保暖的问题。 你看看， 嗯， 是吧？这不是调寒热、调温度吗？ 对， 啊。另外说我不是出去锻炼去啊，那你要小心，一定要穿暖和了， 对， 是吧？穿暖和了，而且呢你感觉到是吧，穿的不十分暖和，但是你不要在外边跳待的时间过长了，你看看 不能冻透了， 你冻透了就坏了，是吧？冻透了你就伤了肾了，伤了肾阳了， 对， 你看这是不是都需要调啊？都需要调，这是调寒热啊，寒热就是我们保护给身体啊创造一个什么啊防寒的一个屏障啊，不让那个啊风寒直接是不是 啊侵入到我们的体内啊，给它欧穿衣服穿厚点，做一个阻挡风寒的一个屏障。 对 啊，这个屏障你还必须得恰如其分了啊，恰如其分了，你要出去运动去，你还要保持着，是吧？发热了吗？发热了，行，见好就收。你不能啊，叫热到什么呢？热到出汗，这就错误了。 对。 啊，你听我们说嘛，调寒热嘛，你就把寒热相关的知识，你就最好你就说全了。 因为冬天的运动量不适合大汗淋淋。 啊，这个讲的可能啊有点凌乱，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是吧？慢慢去捋去，好不好？ 我想大家应该听得非常的明白， 是吧？ 嗯， 好，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吧。 好的， 啊，朋友们再会， 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

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一段岁月，一段故事。